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披财同埋白伟聪，我哋都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呢个93嘅大阅兵咧，系俄国嘅领袖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北韩领袖金正恩咧，就系66年以来系实现啦中俄北韩咧三国嘅最高领袖同框同台，一齐喺天安门城楼有讲有笑，吓关系咧系亲密。一齊咧係觀賞咧呢個史無前例嘅大閱兵，嗱此舉咧啊就已經咧係震動咗咧，起碼西方國家，至少係美國係嘛，咁咧就 Donald Trump 咧係指名話呢三個國家咧係密謀係對付美國啦。不過係人都知噶啦，你唔使睇噶啦嚇，因為咧就喺呢個天津嘅上合會議啊，同埋呢個閱兵講話咧，習近平發表咗兩次咧，都好明顯嚇。是咧，要建立一個倡議啊，係一個咧世界嘅新秩序。呢個世界嘅新秩序咧，啊最重要嘅目標就係將美國嘅霸權咧係驅逐。嗱，美其名咧就話叫實行嘅多邊主義。其實咧，我哋知道呢個世界係冇多邊嘅。啊，自從羅馬帝國以來啊，同埋大航海時期啊。是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所谓的多边的世界。大航海就是西班牙海上帝国葡萄牙，然后就是英帝国，中间还有荷兰和法国。到后来这个二十世纪之后，德意志又相继崛起，它都是在打破这个单边主义。单边就是英国的殖民主义是雄霸全球，成为日不落国，凭什么德意志咧都想咧係實行一個叫多邊啊，結果咧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啊，都咧係企圖咧係改變一個世界舊有嘅格局咧，係實行一個新秩序。所以咧啊，睇呢個人類嗰個歷史啊，唔好講話耐啊，500年以來，凡係要挑戰既有嘅一個單邊嘅霸權。无论是英帝国主义啊，定是这个美国咧，系嘛？定是以前嘅西班牙帝国啦，譬如话西班牙海上霸权嘅时候，英国崛起挑战佢啦，一定要啊系一场阿玛杜啊无敌舰队啊嘅海上大决战，由伊丽莎白一世嘅英国皇家海军系歼灭咗西班牙嘅无敌舰队之后，先至可以咧系由英国咧系取而代之。嗰时英国冇话咧系要多边主义。只不過咧，點解單邊係憑你啊？呢個西班牙單邊，點解我英國啊唔可以玩呢？啊，結果咧，就算嗰陣時啊，英國同埋西班牙有意啊想平分秋色咧，結果咧都必定係一個後來崛起嘅咧，係蓋過以前嗰、那個。嗱，呢個包括咧西班牙同埋葡萄牙一樣。本來最早咧就係葡萄牙航海佔領咗咧非洲北部啊嘅一啲嘅港口。好快咧，西班牙咧就緊跟，因為呢個哥倫布咧係發現新大陸，而葡萄牙嗰邊咧就大航海咧，麥哲倫咧就一路咧係去到菲律賓。咁啊，當時西葡兩國咧，大家鬥快，睇下咧係邊個咧係發現啊，係去最先咧係去到呢個遠東啊，係嗰個印度嘅。咁結果咧就發現啊，因為地球咧係圓嘅，咁所以咧西班牙同埋葡萄牙咧假假地就係咧。稍微在和平之下咧，就是決定了佢條國際子午線，然後咧將巴西咧係歸為葡萄牙，但拉丁美洲咧係歸為西班牙，係嘛？咁和平共處咧都係好短暫，跟住都爆發一場西葡戰爭，西班牙咧係取代葡萄牙，跟住咧就係英國咧係取代西班牙，所以今次咧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理所當然就是美國係取代英國啊，帝國解體之後成為一個世界西方文明新秩序啊嘅仲裁者同埋霸主。你而家咁樣咧，三個國家咧係講到明咧係要崛起咧，係要倡議一個所謂嘅國際新秩序咧，冇戰爭咧係不可能嘅事。我講係熱戰啊，有冇呢個核彈？何況而家中國咧就係局中有局。秩序外另有一个咧系秩序， 就是他仲要建构一个上海合作组织的会议，同埋用他那个外汇储备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就早已经建构了一个是类似是日本在一个世纪之前倡议的一个叫大东亚共荣圈。其实两者是有相似之处，亦都有好大的不同。所以有理由相信现在中国的崛起在21世纪确实是参考了100年前大东亚共荣圈这个蓝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又名叫大东亚新秩序，是在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提出的一个倡议。这个理论基础就是明治维新所提出的这个叫亚细亚主义。那时就是日本的现代化理论先驱福泽谕吉，他在欧游之后回来就发现日本是除了要自强和自立于世界之林，一定要是搞定或者征服又或者联同这个对岸的他所声称的支那和满洲国。首先是实现叫日中满三个叫命运小共同体先。但跟着日中满跟着再扩散到这个朝鲜半岛、菲律宾、中南半岛、新加坡、香港、印尼、马来、缅甸、同埋呢个部分啊嘅印度啊等等。呢、这个整个大东亚共荣圈咧，嗰、那个宗旨咧就系要打破吓欧洲为主导嘅，包括系最嗰阵时最强都系英国同埋法国，仲有加埋佢后边嘅美国啊，主宰嗰个咧西方文明，系由日本去联合德国同埋意大利，系共同咧系产生一个世界的新秩序。因为德国和意大利和日本一样都是帝国主义时的后来者，就他们觉得自己的 蛋糕已经被荷兰、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已经分得七七八八。尤其是德国在19世纪的末叶，他的工业革命是追随英国之后，而且有后来居上之势，不但将所英国的那些汽车、造轮船、钢铁、全部学晒，而且德国人以他严谨和科学的精神青出于蓝。所以那阵时普鲁士是促成这个德意志统一之后，那时的铁血首相卑斯麦和德国的两任皇帝威廉一世和二世就觉得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落后，为什么左望右望其他的欧洲国家多多少少都在非洲和亚洲是分了很多殖民地，咁我哋一定要咧系出去，特别系日本喺呢方面嘅急切咧系更加，因为日本咧系冇资源啊，成个日本咧你由本州啊、四国啊、九州啊呢啲咧只有一啲咧森林，只有木材，佢冇煤同埋佢冇石油，所以咧佢向外睇咧就唯有咧系睇中啊成个东南亚先。尤其是马来半岛的资源非常之丰富，有英国已经开发的塑胶、树胶和石矿这几样，还有那些棕榈油等等很丰富的农产品，印尼不用说。所以整个大东亚共荣圈是以日本的生存和发展的利益为优先，就以其他的国家是维持甚至是不理。它和这个一带一路的分别在哪里呢？就大东亚共荣圈咧，讲到明咧，系要用战争嘅手段，系去帮呢啲前英国嘅荷兰法国嘅殖民地咧，吓嗰度嘅人咧系解放出嚟，即系话要驱赶呢啲白人嘅帝国主义者。而一带一路咧，系至少咧系和平嘅，系用钱咧系去搞掂。嗱，呢个咧就系个手段上之不同啊，手段不同，但系个宗旨咧系极之相似。当然啦，呢度中间咧就有好大嘅差异啦，因为咧你就此发动一场大东亚战争咧，令到生灵涂炭。而一带一路咧，到目前为止咧，除咗令到中国大杀币啊，唔见咗好多外汇之外，同埋造就到一啲咧非洲啊、第三世界国家嘅贪污啊，或者环境嘅污染咧，到目前为止未见有战争。之但系正因为一带一路咧，而家遇到一啲挫折啊。是不是收到100%的实际效果呢？是吧，那另外就算有的话，在这个基础之上是不是要再进一步呢？ 係停唔到啊，所以咧喺一帶一路嘅基礎之上咧，進一步啊呢個叫全球啊嗰個人類嘅生活啊指明方向一個五點嘅倡議咧，所以其實都同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嘅崛起同埋佢個擴張性嘅生存咧係好相似嘅，係咪咧，阿鮑生？ 是咁啊，首先咧讲翻你提及嘅多边主义或者叫单边主义呢啲概念啦。近期咧媒体上面好多咧呢啲咁嘅字眼同报道，但系我哋将佢变得简单啲啊。其实中国或者我哋叫做中原嘅汉族咧，就系最唔多边主义嘅。如果睇翻历史以嚟咧，一路以嚟咧，中国人咧都以汉嘅文化咧作为佢哋嘅主流。其实对周边的民族或者是一些文化啦，都是采取一个同化或者叫做呢驱逐的态度。即是最简单我们讲返近代啲，譬如清代的历史啦。咁啊咩乾隆平定准国尔啊，跟住咩十全武功啊，跟住咩左宗棠又入去啊新疆啊，跟住平定嗰啲叛乱啊。嗱呢啲呢其实最唔多边主义嘅，因为嗰啲呢就係信奉呢个回教啦，而且佢哋嘅风俗习惯呢同中原嘅汉人呢亦都唔一样。而其实入关嘅係满清，即係满人嚟嘅。佢哋亦都呢对汉人嘅文化呢冇多边主义㗎，一定要剃头㗎。是吗？一定要咧留边嘅，如果唔系咧就要斩头嘅。所以其实中国历史咧嘅文化系最唔多边主义嘅。如果讲到今时今日嘅多边主义呢样嘢咧，亦都系好讽刺。即系如果多边主义嘅时候，咁你容唔容许啊？台湾有佢嘅另一边嘅主义啊，无论系佢哋嘅政制啊，或者文化或者主张，你容唔容许啊？其实啊。其他啊，呢个东亚、南亚嘅国家喺嗰个所谓嘅九段线上边有佢哋自己嘅主张，呢啲系咪多边主义啊？当你讲紧呢啲多边主义或者叫自由航行嘅时候，佢就同你讲领土完整，又话神圣不可侵犯，一点都不能少，即系话咧个龙门咧系任佢搬嘅。所以讨论呢样嘢咧，其实系我有啲觉得系花费功夫系无谓嘅。而其实最简单就因为。嗰、那個話語權或者而家嗰個世界嘅秩序，唔係由佢去設立，又唔係由佢去定定，係由美國為首嘅西方嚇喺依個二次大戰之後咧，去定定依個無論經濟、政治甚至社會娛樂嘅規則。咁而家咧，佢就想重新定立一個咧，以中國為核心為佢哋嘅價值觀嘅一個咁嘅世界秩序，所以佢先提倡呢個多邊主義。但係當佢真系主宰咗呢个世界嘅秩序。我假设有一日，我唔知呢个时间系十年定一百年之后咧，佢就会觉得呢个世界系唔需要多边主义噶啦。如果你睇翻中国宪法，佢都系讲紧咧，中国系由共产党领导嘅多党合作。咁你问一下，究竟而家中国里边系咪有其他嘅政党可以合理合法自由地存在？就算香港特区啊，民主党、公民党、社民联啊，都全部啊。冚牌同埋消失啦，喺一个小小嘅香港特区，你都唔容许有其他嘅政党存在嘅时候，你谈乜嘢多边主义啫？呢、這个多边主义呢四个字根本咧就系一个虚伪嘅名词，杜生。 或者咧系一个咧虚假嘅论述啊。所以咧就你睇呢个阅兵啦，我哋除咗睇啲硬件啊，攞啲咩导弹啊、坦克啊，同埋咧人工智能机械人出嚟咧，就要睇下到底你呢个建构啊。或者倡議啊，呢個人類嘅新世界有冇可能實現？嗱，你除咗嗰啲槍槍炮炮啊，同埋嗰啲咧列隊嘅方陣之外咧，你當年啊大東亞共榮圈都有個理論嘅。呢個理論咧就福澤諭吉咧，福澤諭吉咧首先係提出嘅。嗱，你理論咧就唔可以咧係過度，只不過咧冇一個理論咧支撐咧，你啲乜嘢主義、物物主義咧？是冇一个咧执行啊，吓嗰个宗旨同埋啊嗰个感召嘅精神。咁你睇下而家喺天津上合组织会议嘅讲话，同埋93啊嗰个阅兵讲话咧，我就睇唔出啊中国嘅习近平啊，佢对于建构一个世界嘅新秩序，同埋咧倡议咧呢个人类啊嘅一个新方向嗰五点建议，有啲乜嘢啊嘅基础理论。我举一个例，就系佢呢个阅兵讲话啫。开头第一场第一段就是话，系嘛？历史咧系警示人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只有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才能维护共同安全， 消融战争根源，不让历史悲剧重演。嗱，最大嘅讽刺就系你识咁讲，系嘛？各个国家只有咧系各个民族只有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先至可以维护共同安全。你企喺隔篱嗰个普京，啊，就喺三年前明火执仗，系用战争同埋暴力咧，系对乌克兰咧系发动一场侵略，到而家都未完。而你同时亦都同佢讲话，俄中两国嘅合作咧系上不封顶。咁即系话俄中两国合作，你系支持啊普京咧，就走去用武力咧去吞并乌克兰。但你同时喺九三阅兵咧，又话系嘛，各国各民族只有平等相待、守望相助、和睦相处，先至能够维护共同安全。嗱，呢个系咪小学三年级都讲唔通啊？一个基本嘅矛盾。 我哋一早讲咗前两集，佢个喺个上合会议里面讲个全球治理倡议，好简单啫嘛。喺呢个官方嘅媒体里面用黑色字 highlight 咗，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净系呢两句。乌克兰 我哋讨论咗啦， 平等喺边度啊？ 系啦，我哋嗰讨论咗啦，嗰三个南海九段论，你话咧要按照联合国现有嘅国际机构啊个原则去解决纷争，联合国下边呢个国际海牙法庭嘅判决你就不承认。好啦，今日咧你就话吓各国咧一定要啊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个民族咧系要和睦相处、守望相助，隔篱咧就一个咧系被联合国啊系通过制裁同埋咧系西方。同埋全世界啊，係超過120多个國家咧，一致定性為戰犯，度度都去唔到，只有去到你嗰度嘅普京。咁你呢個閱兵啊嘅講話啊，呢個最關鍵嘅呢一點啊，係咪喺度自打嘴巴咧？嗱，香港咧嗰啲學生啊，喺度睇誒啲閱兵嘅時候，嗰啲公務員個個罰企企喺度睇閱兵嘅時候，你唔好淨係睇嗰啲大場面，係嘛？唔好淨係睇嗰啲咧硬件。系嘛？你要听埋学习埋习近平重要讲话嘅精神啊嘛，系嘛？呢个咧阅兵啊，九三嗰个系重要讲话。喺两日之前喺天津上合组织嗰个咧，系人呢个倡议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又系重要讲话，系嘛？两篇重要讲话都有一个基础嘅矛盾，就系讲唔通嘅。嗱呢一样咧，你同大东亚共荣圈咧，大东亚共荣圈当时嘅日本嘅首相近卫文女喺1940年嗰阵时，至少咧系好清晰，系嘛？佢就系话喂，你咁样咧，英国同埋法国咧，吓同埋西方欧洲嘅白人殖民统治者咧，你喺度占领到成个远东咁多嘅殖民地系唔通噶噃，系嘛？马来人啦、印度人啦、缅甸啦、泰国人啦，吓亚洲系属于亚洲人嘅亚洲啊！所以咧，要由日本咧做一个新嘅领袖，系咧统合你哋咧，系赶走英法同埋荷兰啲殖民主义者，然后咧建立一个咧系亚洲人嘅亚洲。嗱，虽然佢呢度咧中间咧系暗示咧系用武力，但系咧佢冇话咧系一定要大家和平，冇话要同啊英国、法国、荷兰咧系要谈判，冇得倾噶。所以呢就系个理论上面行通。 个分别喺边度呢？我简单啲讲啦，就系真小人同伪君子。大东亚共荣圈咧系一个真小人行为嚟嘅，因为佢摆出嚟咧就讲到明啊，除咗你话驱逐呢个欧美嘅殖民者，令到呢啲东亚嘅国家咧能够佢哋个民族同埋人民咧得到好处之外，呢个咁嘅花旨咧，其实佢讲到明嘅，佢系推动咧呢个满蒙同支嘅呢个合作。嗱，满蒙支系咩咧？就蒙古啊，满洲就系一个伪满洲国，支就系中国，就汪精卫嘅政权。佢就将呢啲三个国家咧，其实咧就将佢哋即系分裂啦，或者你可以咁理解，将中国分开佢，跟住咧就推动佢哋嘅合作，同埋咧就具体地咧，仲要推行佢有嗰啲具体嘅措施，譬如推行呢个日语教育啊。跟住咧就用军事嘅手段啊，就要控制各地啊，驱逐嗰啲殖民者啊。嗱，咁呢个佢你知道咧，其实佢由1941年嘅偷袭珍珠港开始咧，佢系真小人嚟噶，佢真系咧进用呢个战争嘅手段咧，去残杀或者驱逐呢啲欧美嘅国家嘅军队或者佢哋嘅武装势力。咁但系咧，你讲到嘅呢啲咁嘅倡议咧，无论一带一路又好，或者咩呢啲咩五点倡议咧，其实就系讲一套做一套。讲嘅嘢就系咧，哇！呢个大仁大义啊，道德高地企到无限高，但系实际上咧就以佢为尊， 以佢嘅利益为先。无论你讲到嘅九段线一点都不能少，又或者喺台湾嘅呢个主权啊，或者佢哋嘅啊问题上面，都系摆出咧一步都不能让。即系当牵涉到佢具体利益嘅时候咧，呢啲多边主义啊、啊国与国嘅平等啊、人民嘅福祉啊，呢啲全部就唔应用噶啦。啊，但系咧调转。你西方方面咧，嗰啲咁嘅佢眼中嘅呢啲咁嘅掠奪啦，又或者係佢哋定落嚟嘅不平等條約或者嗰啲規則啊，咁佢就認為咧呢啲咧就係啊對於中國咧歷史嘅啊屈辱啊，所以佢以點解到而家為止都依然咧得閒無事就攞鴉片戰爭啊、八國聯軍啊出到嚟咧啊鞭屍咧就係咁解啦。 嗱呢個咧，大家個出發點咧係相似嘅。只不過執行嗰方面咧，我哋有一個比較嚇，喺呢個學術方面咧有比較文學，有比較文化，但亦都有咧係比較歷史，係嘛？嗱，喺1943年啊，就當時嘅日本首相東條英機咧，就正式宣布亞洲新秩序形成嚇，就咧就 call 啊召喚啊大東亞共榮圈啊嘅代表咧係嚟到東京開會，與會者咧嗱呢度注意啊。全部都是日本咧，系扶植嘅傀儡政府或者自愿啊，系同日本合作嘅一啲咧，系冇公信力嘅政府。例如满洲国嘅首相张景惠，个皇帝就系溥仪啦，系嘛？跟住咧，中华民国主席兼行政院长喺南京组织立政府嘅叫汪精卫。泰国咧就冇派出泰王，就系佢个王子咧叫威泰耶康。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叫自由印度临时政府首席代表，叫鲍斯，呢个系印度人嚟嘅。大家都以为咧嗰阵时净系有汪精卫咧组织一个咧啊亲日嘅政府，原来印度都有。嗱，唔好唔记得嗰阵时印度咧仲系英国嘅殖民地，系嘛？印度咧系属于维多利亚女王同埋嗰阵时嘅英皇乔治嘅。点解会一个啊僭建一个印度临时政府咧？原来。日本到咗1943年咧，太平洋戰爭咧，已經咧係攻佔咗印度一個外圍嘅島，叫安達曼群島。咁然後咧就有一個完全咧係接受呢個東條英機大東亞共榮圈呢個解放亞洲嘅理論嘅印度嘅領袖，佢叫鮑斯，佢咧係成立一個臨時政府，完全咧係倒向呢個日本。嗱嗰陣時咧，英治嘅印度咧。在新德里咧，當然是不承認啊呢個咁嘅嚇啊雞棚嘅政府，但係咧佢都去埋嗱，咁咧就大家咧係倡導咩咧啊？就係咧呢個宣言咧就話英美為咗本國範圍壓制其他民族，對大東亞進行侵略啊！大東亞戰爭嘅原因就要推翻大東亞嘅英美嘅隸屬化，一定要咧將大東亞由英美嘅束縛中解放。建立共存共榮、自主獨立、冇人種差別、大家平等嘅共榮圈，嚇咧嚟到咧係貢獻世界和平，係 好好聽噶。嗰十二個字啊，相互尊重、彼此獨立、共存互榮嘅亞洲聯合新秩序，你話係咪好熟悉咧？聽落去， 日本之傻嘅咧就係由近衛民女啊嗰陣時呢位貴族嘅文職首相知道東條英機，你係用武力啊嘛。你係發動戰爭啊嘛，係嘛？即係如果有時光隧道，你翻翻嚟睇啊，你應該學習中國嗰陣時派錢啦。但係日本嗰陣時冇錢派。 冇錢啊嘛！ 最慘佢係冇錢派，其實佢又有喎，因為咧佢發生咩事咧，就係咧關東大地震， 嗯， 同埋最重要嘅即係1929年華爾街嘅股市大崩潰。嗰陣時咧係直卷啊，由呢個歐洲德國咧係掃到咧嚟遠東嘅一個經濟嘅衰退。系嘛？到嗰阵时咧，日本因为佢冇钱，冇钱咧，点解冇钱咧？因为佢唔系好似中国啊，系有一个血汗廉价工厂。中国咧出发点啊，嗰个上合会议又好，金砖四国又好，同埋到今日啊第三阶段嘅呢个咧全球治理一带一路啊呢个大方案又好，中国着数嘅日本咧就系佢嘅起步点咧系有咧13亿人口里边一个庞大嘅血汗廉价工厂。佢唔需要用武力咧去达至啊呢个咧人类命运共同体，啊佢用钱同埋用廉价货，前边用20年咧系作一个准备，系攻占咗欧洲同埋美国嘅市场，同埋成功已经将咧系欧美啊嗰啲生产线咧吸引晒过嚟呢个中国，所以佢唔需要好似东条英机、近卫文女咁样咧赤裸裸咧 就話咧要整一場戰爭，係協助馬來亞、緬甸啊、泰國啊，甚至印度啊，係嚟到咧驅趕白人啊嚇嘅帝國主義者。所以大東亞共榮圈咧，必然係以一隻嚇血雨腥風啊，係一個咧戰爭啊，嗰個甚至係兩個原子彈咧係收場。嗱，而家呢個中國咧就唔係，係佢係用和平手段，佢可以咧好大聲講，我係用和平，我係用錢咧，我先幫你啊。在呢啲第三世界國家，例如馬來西亞、印尼啊、巴基斯坦，我起咗好多咧啊呢個城市建設先，包括高鐵啊，包括公路啊，係嘛，同埋打通啊由中國至到巴基斯坦嘅走廊，我俾你睇咗先，係嘛？嗱，好多呢啲價差我擺曬出嚟啊，我借錢又好，送錢又好，你唔好理啊，中間你嗰啲國家貪污啊，係嘛？係你嘅事啊，但係咧我擺咗一堆咧。啊！呢啲玩具出嚟係俾你睇到嘅，大東亞共榮圈就唔係，係乜都冇，因為你日本嗰陣時冇廉價勞工嘅輸出，冇 Made in Japan， 係嘛？你淨係一個咧好有野心啊，一個咧係軍事嘅理論，跟住就行啦，喐啦，咁啊用槍炮咧去擴張。嗱，呢個咧係一個好大嘅分別，係嘛？我覺得你研讀歷史咧係冇禁區，係大可以將日本當日嘅崛起。啊，同埋咧個中國今日嘅崛起咧，係大家相比較，係嘛？佢嗰個動機同埋個出發點係好相似，但係個手段咧係好唔同。嗱，同埋中國啊，仲有啊，佢向呢啲一帶一路嘅國家提供援助，佢有一個好大嘅優勢，就是、最近 Donald Trump 上台，點解奪曬呢個叫 USAID 啊？美國對外嘅呢啲援助，佢都有嘅噃，係嘛？佢但係佢嗰啲援助來做咩？俾嗰啲左膠騎劫啊！例如咧，呢度省2000万啊，係俾嘅嗰啲呢個中東國家或者非洲嗰啲國家咧，去建立一個咧叫做變性啊變性嘅研究醫院。例如啊，佢捐過，如果我冇記錯啊，呢啲咁嘅美國嗰啲左翼嘅左膠嘅非政府組織咧，俾過2000万美金咧，係喺印度啊，係成立建立一個咧俾印度嘅弱勢少數族群。啊，譬如话印度嘅男女同性恋，如果佢哋想变性咧，整一个变性手术嘅医院。嗱，呢啲咧，你只系惠及嗰啲咧所谓嘅少数族裔啊，但系对于整体印度嗰十几亿人咧，呢啲同佢哋无关，甚至引起佢哋嘅反感。之但系喺奥巴马时代一路到拜登，佢哋美国对外嘅援助就系俾左交嘅极左意识形态骑劫。一啲咧就係環境保護，好多嗰啲咧就係咧係變咗咧係 promote 嗰啲同性戀，係嘛？去資助同性戀啊，或者咧資助呢啲咧性別嘅少數族裔咧，係佢哋做話劇啊，同埋搞啲文學節，呢啲係冇用嘅，因為呢啲係少數，係嘛？叫弱勢族群。但係中國咧，你唔好理，佢起咗條公路同埋起咗條高鐵喺坦桑尼亞至到咧呢個讚比亞。起码咧有一个大白象，你哋个个睇到啊！哇，好宏伟啊！一条咧好高价嘅铁路同埋咧呢个天桥，系嘛？起码嗱，中间咧你话嘥几多钱一件事，之但系咧起码咧佢哋就算啊系俾唔起钱买飞咧，但系你中国援助嘅成果咧系符合嗰个地方嗰、那个被援助国嘅大多数人啊嗰、那个生活啊嗰、那个潮啦，同埋咧佢哋嘅期望。所以 Donald Trump 上台一睇，知道老陈。所以点解你话美国同埋英国、欧洲嗰啲左教咧，系嘛，系造就啊中国啊一带一路崛起啊嘅里边一个内因咧，或者内奸咧，就是、Donald Trump 梗系上台要剁晒呢啲嘢啦。因为你喺度讲埋嗰啲嘢，全部系啊，系少数人先听得明噶嘛，系嘛咩后结构主义啊、后殖民主义啊、性别平等啊呢啲嘢，但系中国啊。嗰、那個一帶一路咧，係惠及所有人。嗱，而家咧你美國先醒，但係咧打醒美國嗰個咧叫 Donald Trump。Donald Trump 係三兩巴係打醒咗美國，係咧走嚟踢當，將啲左膠打到落花流水。但係佢用呢隻藥好猛啊，係一隻化療啊，同時係令到咧美國同埋歐洲嘅盟友咧係分崩離析，冇辦法凝聚。在这个时候有什么办法，如果我是习近平，我都即刻视之为历史是三百年来最佳的时机，即刻叫普京和金正恩来。我现在做就搭个棚酥给你看，现在是我们的世界，不是你。所以这个阅兵是根本不需要提台湾。 提阅兵在九三对于习近平来讲是湿湿碎，我现在逃的是全世界。虽然他的阅兵讲话又是充满基本的矛盾，但是这些中国人呢，他的内部的十三亿是不会理会这些东西。第三世界那些穷国亦都不会理这些理论，只是看看你有多少钱派，你有多少钱派。他开始就是派钱。而日本在100年前就不懂派钱，所以太平洋战争又好，18年抗战又好，就全部输清光，就是这样的。 是这样啊，这个当然是一个比起日本更加聪明的做法。但是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虽然说是大撒币，但那些贷款呢是帮助当地的基建，譬如你提到的坦桑尼亚铁路啊、高铁啊，又或者其他的公路啊等等。通常呢，这些贷款呢是会有条件的，亦都是有一些代价的。咁啊，譬如话有啊，你首先咧，你啲贷款最后咧，你系要用翻中国嘅公司啦，中国嘅原材料啦，去兴建啦。所以咧，其实呢个过程里边咧，亦都系中国咧攞嚟消化佢哋嗰个产能咧，其中一个方法。但而另外咧，就系一个战略上边嘅考虑啦。譬如话咧，通过呢啲贷款咧，你就喺一带一路沿线嘅国家咧，就设立一啲港口。嗱，呢啲港口大家都知道啦，係作為咧中國嘅海外嘅基地，有啲就擺到明嘅，即係譬如吉布提啊，呢啲就軍港嚟噶啦。咁另外，譬如喺斯里蘭卡嗰啲咧，就係一啲巴基斯坦啊嗰啲就係運輸嘅港口。咁但係咧，呢啲當呢啲一帶一路嘅國家，譬如斯里蘭卡，如果佢唔能夠履行嗰個還款或者係即係嗰個貸款咧出現咗問題嘅時候咧。佢依個咁嘅港口嘅營運權同埋主權咧，都會咧俾咗中國嘅。所以個諷刺係咩咧？有人話係一個新殖民主義啊，即係話咧，你通過援助、通過貸款咧，嗱，佢唔係用以往咧西方，我哋講緊十九世紀開始嗰種掠奪式嘅，佢係調轉，佢係好似咧啊俾著數你嘅，但係最後咧，其實通過啊佢嘅貸款啊、基建啊，或者佢哋個文化啦，再加埋文化嘅滲透啊、娛樂嘅滲透啊。咁就會漸漸咧，將你嗰個國家咧就變成中國化，或者係你變成咧中國嘅一個全球戰略嘅一部分。嗱，呢啲咧我哋叫做有人叫做叫做潤物無聲啦，你可以叫做咧温水煮蛙啦。其實而家咧好多嘅國家咧無論係非洲啊，或者係一啲中亞國家咧，其實都漸漸咧都知道咗呢個咁嘅。後遺症，當然有些人就不理的，覺得有錢貪、有錢使，有鐵路、有公路，他就開心。但是其實這條數是要找的，幾時找呢？這個日子呢就可能呢就有生之年可能會見到的了。 一帶一路這場大戲未做完，因為很多國家他們包括非洲這些小國，既然你有錢派，我拿了才說，叫待住先。你幾幫我起鐵路啊、起公路啊等等咧，好似呢、這個喺呢個東非嘅肯亞係嘛，係嘛？你咧幫我起條鐵路，我俾你起咗先。但係咧，我還唔到錢嗰陣時啊，我可以反悔嘅。譬如話啊，要割個港口俾你，我到時唔割又如何咧？嗱，好似係澳洲達爾文港啊，同埋呢個咧斯里蘭卡個港口咧，明明已經簽曬約㗎啦，99年啊，但係呢兩個國家咧一度啊都係反悔。就話同你簽個協議咧，係成為歷史文件，好似中英聯合聲明咁啊無效。包括而家巴拿馬對於巴拿馬運河嘅營運權一樣係明明咧你係同和黃長江同埋和黃簽咗嘅，都可以話咧呢個係違反憲法。嗱，到嗰陣時就睇下你中國嘅劣勢就係你嗰陣時敢唔敢好似學日本當年咁，就是、派軍隊係去咧接收翻呢個國家你應得嘅資源。以履行條約啊為呢個理由咧，呢個後邊一定要用武力做後盾喎，因為呢啲咁嘅黑呢啲咁嘅黑衣國家咧，即係佢恕我咧，坦白啲咧，凡可憐人必有可憐 之處，唔出奇 嘅。如果佢違約啊，佢90%係會違約嘅話咧，喂你吹唔漲喎，嗰時你咪一樣要用武力所以日本嗰時東條英機反而睇得穿喎，無謂講咁多和平嘢。一步到位就 不战争一定是最后的结局了，不过问题是时间啫，几时发生啫？其实讲翻头先你讲，无论大东亚共荣圈、一带一路倡议，定是其他呢啲咁嘅形式上边嘅侵略啦，或者叫殖民啦， 都是很容易打个譬如的，因为我以往呢都对飲食业有些认识。在当这个90年代的时候，当经济起飞，无论是飲食啦、娱乐事业啦、电影业啦，都有很多呢社团人士呢很有兴趣的。个做法是怎样呢？就是很简单，他通常呢就是在你间酒楼啊或者是电影公司啊，咁佢入细股，佢又佢好亲切嘅，或者好乜嘢都得嘅，佢唔要求任何嘢嘅，佢只係做股东嘅啫。咁啊，你通常呢你为咗结交朋友或者係唔想得罪人，好多时候呢你都俾佢入股嘅，个股呢可能佢只係占 5%、10% 咁样，唔需要大股嘅。咁但係入咗嚟之后呢，其实个故事先开始。通常呢譬如酒楼跟住你入货呢，你就冇辦法呢再搵其他㗎啦。你一定要帮衬佢啲兄弟嘅。或者佢下面嘅公司。跟住呢佢就会当咗你间酒楼呢係佢嘅叫做茶水间或者办公厅。佢日日呢喺度打等呀，或者佢啲兄弟呢就会喺度呢盘踞㗎啦。咁你冇得出声㗎，咁佢又係客人，佢又係股东，係咪？咁跟住入货又要搵佢㗎啦。好啦，跟住如果佢有啲乜嘢事情又要你帮忙嘅，咩叫帮忙呢？例如有啲兄弟佢要出咗嚟，跟住要搵个地方落下脚，咁你又要请佢㗎啦。跟住可能呢即係有啲即係我唔好话不法嘅勾当啦，又或者係有啲叫做即係老鼠货，跟住你又要帮佢消化咗佢，变成呢你嗰个 infantry 㗎啦。即係我打个譬如，其实呢我哋叫做捉隻老鼠入屋。点解有好多做生意嘅人呢打开门做生意咁怕即係同人合伙呢？或者係有啲其实你又冇办法唔同佢合作之合外，仲要呢俾佢入咗嚟呢变成呢个引狼入室呢？其实呢个例子呢就係好多做个生意嘅人都会明白我讲乜嘢。就係、是、社团呢嘅做嘢方法就係咁，佢唔使占大股，佢唔使用武力㗎，佢只要有几个 percent 嘅股份，佢借商成毒，佢入咗嚟之后呢佢就可以通过呢个方法做好多嘢。 係譬如而家中国係咪成为呢个汇丰银行最大嘅单一股东，慢慢呢就可以呢是用佢嗰个股权呢还有个话事权呢是要汇丰银行呢是交嗰啲客户嘅私隐资料啦。 是啊。 呢啲叫四两拨千斤同埋杠杆效应。嗱好奇怪就係中国呢用呢个经济渗透同埋统战呢是去接管香港嘅得心应手。因为香港弹丸之地好细。 嗯。 之但呢佢成个一带一路嘅倡议是接近呢全世界是48个国家呢。呢个呢个胃口太大。佢吞唔落啊！咁多个国家，有啲亚洲，有啲系东南亚，有啲咧就喺非洲。 佢唔会觉得吞唔落嘅。 佢唔系佢系佢吞唔落，唔系吞得落。你唔会而家咧嗰啲经济选手难 入。日本同德国翻啦，佢当初都唔会觉得自己吞唔落一个欧洲，甚至日本都会觉得可以咧登陆呢个美国西岸噶啦。 嗱，即系日本日清战争之后，佢吞得落台湾。 系啊。 喺1931年咧，佢吞得落南满。但跟住佢覺得咧吞得落全個中國，跟住佢覺得咧吞得落成個係咪呢個咧中南半島同埋咧南亞嚟到成為大東亞共榮圈，就係呢啲胃口咧係逐啲逐啲，你當初吞得落細嘅，慢慢咧就覺得咧係吞得落大嘅，結果你總係發現無論係用戰爭手段定係經濟手段，嗰、那個目標係太大同埋太散，你係 handle 唔到嘅。所以而家两一事隔100年啊，中间个太平洋战争啊，就两个国家个崛起嘅过程，同埋佢个宏图伟业咧，都遇到相似嘅困难。你话 所以我哋回顾翻二次大战嘅历史啊，即系讲德国同日本，我哋成日都话，如果德国希特拉、日本啊嘅东条英机，如果唔咁心红、唔咁贪心，佢只系譬如日本净系要东北啊，或者最多啊纳埋台湾。咁其实呢都已经唔错㗎啦。咁何点解要发动呢个太平洋战争呢？而调转德国其实佢唔打苏联啊，佢淨係呢个攞住呢个法国啊，或者係其他嘅欧洲国家，佢个复原啊，或者佢都已经成为一个强权啦，就何必又要两边战线呢？嗱，但係历史呢往往好吊诡嘅。当一个人喺个赌场里面赢得胜起，当一个国家譬如日本佢赢完呢个中国即係清国之外，赢埋呢个俄国，佢又觉得呢自己可以食埋美国同埋英国㗎啦。 佢呢个呢种咧系一种 或者接管啊， 上帝要你灭亡，先要令你疯狂，个胃口食大咗之后咧，你觉得可以主宰全世界？呢个就系你灭亡嘅开始。 吓，啊呢个贪婪为开始先啦，系嘛？ 系啊， 啊所以一步步咧，即系赌仔咧，啊贪性啊不知数啦，系嘛？所以但系咧，我讲话同呢个呢个日本相比，你呢个叫人类命运共同体个理论系漏洞百出，同埋充满矛盾。好似你今日话啊，呢个国家咧，无论大小，应该系多边主义和平共处，啊，建立一个咧系以联合国为宗旨嘅一个咧大小平等嘅世界啊，呢个共同体系嘛？之但系2014年啊嘅年底，啊奥巴马访问中国嘅时候咧，习近平又话同佢讲话太平洋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航行。嗱，2014年咧，你冇话到多边喎。你嗰陣時將太平洋咧當做叫雙邊喎，佢話太平洋咁大，你唔好霸曬啊！我哋同你一人一半啦、啊。佢嗰陣時嘅理論咧就冇話多邊，就係話咧太平洋夠大，不如我哋兩邊分咗佢。但係咧太平洋唔止美國同埋中國喎，對唔住喎，唔該你擘大對眼睇清楚，太平洋國家仲有加拿大、墨西哥、巴西、秘魯、智利呢啲係另外嗰邊嘅，而呢邊嘅太平洋國家咧。包括日本、南韓、菲律賓，係嘛？呢度成個環太平洋啊，呢度拉落嚟啊，係點會輪到你同埋美國兩個啊？係走去將個蛋糕分為一人一半啊，各自50%啊，係嘛？係嘛？呢個2014年咧，你一同奧巴馬咁講咧，希拉里翻到即刻醒水，話唔掂啦，係嘛？嗱，所以呢個係呢，即係呢啲叫多邊主義啊。太平洋够大嘅，容得下中美两国，佢系随时啊，系会变更嘅，你知唔知啊？ 喺上合组织里边嗰个 多边主义 五点倡议，你随便攞一个出嚟，倡导以人为本，里面讲咩？发展系实现人民幸福嘅关键，各国人民都要过上好日子，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人权才有基础。你觉得呢啲关中国事咩？而最讽刺嘅系隔篱嗰个金正恩。啱啱先派咗几千个北韩士兵去乌克兰作战，死晒咁滞啊，抬晒棺材翻去。你觉得呢种系实现人民嘅福祉咩？安全有保障咩？呢班士兵有佢哋嘅人权咩？喂，你身边嗰两个就系喺度违反紧你嗰五点倡议噶嘛？北韩就系派兵去呢个乌克兰帮俄罗斯打仗啊嘛，咁啊死嘅系平民啊嘛，咁你点样倡导以人为本呢？所以你中国喺个上合的会议里面讲到牙血都出埋，振振有词，道德高地企到无限高，但是你身边那两个在大阅兵上面正正是刽子手，满手鲜血、 啊。两个刽子手一左一右一右、啊。是你怎样样倡议这个叫大家是和平啊，互不侵犯啊，是不是大小呢 讽刺 是要平等。哇，这些这样的理论呢是一些呢即是沙上面的堡垒。系经不起咧，一个浪冚埋嚟咧就会冧噶啦。再加埋咧系前后矛盾，系嘛？完全咧叫逻辑混乱啊！啊，咁唔怪得咧，就你呢个起码上合会议，你咁样讲咗五点治理方案，就应该咧有到会嘅嗰啲啊，包括印度啊，包括咧吉尔吉斯、塔吉克、哈萨克、俄罗斯，大家签字啊，即系呢个效法东条英机啊，1943年啊。是一个共同的宣言，不是你一个人自说自话。一个人自说自话后面那些呢是跟你影张大合照。我看不到他们有任何 endorsement。 你不如上台。 学即刻学习你那个讲话。 上台念三字经算啦，人之初性本善这样念下去好过在这里作一篇这样的五点倡议啦，是吧？这些都是劝人向善的啫，是不是？ 咁你知啦，即係香港好多咧，公務員啊，至到中學生而家要學習啊嘛，睇大閱兵啊等等，跟住又睇嗰啲戲啊嘛，嚇我哋咧係提出一啲不成熟啊嚇嘅一啲心得，係嘛？請教香港嘅教師同埋公務員嚇，你點樣指導我哋啊？係睇成個 package 咧嚇，中間我哋提出嘅啲漏洞同埋問題啊，每事問啊，係請以李家超為首嘅特區政府同埋蔡若蓮啊，教育局長啊。吓，俾个答案我哋好唔好啊？系嘛，即系解答下我哋嘅疑问。因为我谂唔通，我都好想学习啊，我都好想成为呢个世界新秩序啊，一个好有尊严嘅亚洲人或者华人。但系中间有啲基础嘅理论同埋呢啲咧叫 host 啊，灰色地带咧，实在解唔通。